根烟，我愿重回故园，踏进那小小庭院，重见我儿时友伴。如果能许一个愿，我愿找回童年，在母亲怀中依偎，听她讲故事一篇。似水的年华，换来一身青苔，绿草天间秋千，已不在身边。如果能许一个愿，我要时光回转，再重温旧日的梦，从绚丽回到平凡。似水的年华，换来一身青苔，绿草天间秋千，已不在身边。如果能许一个愿，我要时光回转，再重温旧日的梦，从绚丽回到平凡。